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不会游泳，即使考上了清华，可能也拿不到毕业证。清华大学2017年全校教职工大会举行，会上呢传出消息，从2017年的本科新生开始，游泳呢将与毕业绑定。新生入学后将进行游泳测试，不会游泳的学生呢必修游泳课，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接下来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针对共享单车频遭黑手问题，不仅要强调公民爱车惜车的公众理念，更要运用智能化、网络化的手段加强日常的监管，唯有如此才能在方便群众绿色出行之路上走得更远更好。今日呢，有网友称福州新兴村3号楼过道外的电线杆子上竟然悬挂了一辆共享单车，严重威胁到了从楼底下经过居民的人身安全。其实毋庸置疑，共享单车呢属于城市的共有资产，每个人既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公车的主人，都有维护好它的义务。早上起来呢，先称个体重，看自己有没有轻一点，这已经成为许多爱美女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呢，这个时候的身体测量结果并不准确，经过一夜呢没有进食和进水，人的身体呢处在轻微的脱水状态，导致的结果是呢体重是一天中最低，而体脂却是最高的。这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黄晓明和 baby。 一张呢黄晓明和 baby 一同参加家庭聚会的照片爆出，照片当中呢黄晓明和 baby 的母亲纷纷出席，似乎当天呢是谁的生日。黄晓明推来了蛋糕，而一旁的妻子 baby 则回首一脸深情地望着老公。刚当妈妈不久的 baby 恢复得很好，完全是少女模样。坐在对面黄晓明和 baby 的母亲则是笑得十分的开心。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黄晓明的《暗恋》。 你的发像月光，不能握在手上，却是一些希望。世界离我有多遥远，我不思量，只为你红尘路上寂寞牵肠。靠近你身旁，把痴心隐藏，默默欣赏爱你的人过往。你的眼 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身旁。受伤，却是一线希望。你脸庞花一样，轻划过玻璃窗，留下一道感伤。你的世界，离我有多遥远，我不思量，只为你红尘路上寂寞牵肠。身旁把痴心隐藏，默默欣赏爱你的人过往。你的眼泪落在风里，是我一生难忘，转眼间多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在我的心膛。你的眼泪落在风里，是我一生难忘，转眼间多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心膛。你从不知道，在我的肩膀，只有你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最近呢很流行喊麦啊，那 Nico 也试一试。嘿，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没办法，好像有点业余，喊麦不是喊得很成功。其实最近很多综艺的节目都有一种喊麦这样的一个梗，比如说老铁没毛病666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放在我的节目当中还是有点突兀的，毕竟我这是一个音乐节目。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唱歌不太专业的黄晓明带来的这一首暗恋。说实话很久没有做音乐的主题了，我怕大家都忘了 Nico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音乐台的 DJ 啊。接下来呢我也要回归我自己的主业，说一说音乐。说到黄晓明呢，我觉得最近大火黑的也差不太多了，那我就来说说亮点吧。什么？很多人要问黄教主还有亮点？那当然是有的了。黄教主呢让人诟病的其实是他那个邪魅秘制的笑容，假如他要收起表情就能够让人觉得感觉好一些呢，但是面无表情呢又会让人觉得呆板生硬。另外呢他说台词多少也会有一些这个假门假式的这种魅惑劲儿，越不说话我觉得越是完美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拍硬照的黄教主比拍电影的黄教主要帅气多了嘛。听过了这首暗香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金海心的飞走了。没错，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我要飞走一下。 飞走了，飞走了，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的心里，踏上一半空壳。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心该空了，却慢慢的装着不舍。你问候的音色，却悠悠的像你 心功课，

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 这首丑八怪您喜欢吗？其实最近我发现听薛之谦的歌还是别有味道的，尤其呢知道了他段子手的身份之后，听他的歌越是激情啊。其实王小波呢曾经说过，说要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我要问问了，什么是有趣呢？我觉得不单单是段子手，而是背后的故事，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大风大浪起起伏伏之后呢，在他不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之后，他仍然可以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并且呢以一种微笑调侃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我想呢薛之谦的段子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在于有这样一点点温度和温暖吧。他的段子当中的一些笑点不低俗，反而会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完了玛丽苏正要犯了。所以呢你听他的歌，能从他的心酸当中体会到他的一些大度和豁达，还有对待生活的一些态度，算是一个我觉得正能量的歌手。当然呢薛之谦在生活当中也不希望大家觉得他仅仅是个段子手，段子是副业嘛，主要还是为了让自己唱歌出名，所以喜欢薛之谦的朋友多多支持他的新歌吧。听过了这首薛之谦的丑八怪之后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比较动感，当然好像这位女歌手离开我们的视线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孙燕姿的这首《绿光》。你是她的粉吗？不管你是不是，反正我是她的粉。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年山岭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 最美的传奇。 啊，回归了我正常的这个音乐 DJ 的身份，说起歌来我怎么就有一点不自信呢？没有说段子呀，没有说新闻，没有说奇葩新闻那么来劲，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好了，听到了这一首《绿光》，你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就是我好像有点老了，因为孙燕姿现在人家都结婚生子啦，都十几年了，像我们这些歌迷也都长大了，或许现在的孙燕姿和我们一样回不到过去，但是呢我们应该欣慰的是，现在最起码喜欢孙燕姿的朋友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听到她的声音，你说对不对？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人都爱提啊，红不红，销量多少，奖项多少，脑残粉本质嘛反而不会在意这些。我觉得我喜欢她的时候我就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才发现哇哦，原来她这么牛。现在呢半隐退，曝光率也很低，一些年轻的路人都已经想不起她是谁。当然就算你听到她的歌，很多年轻的那一辈啊也不再认识她了，不过呢就是有这么一批人，包括我在内，就是喜欢她的歌，被她的声音呢毒药过，就一直很期待她什么时候能出新的专辑。有的时候想想或许一切都在变，但是那些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小幸运啦，就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改变过，就像我们喜欢孙燕姿的声音一样。好了，听过了这首《绿光》之后，调整一下心情，接下来送上一位男生，据说也是一位小段子手哦，现在非常的有名，来自于罗志祥的《爱转角》。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不明多，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4到16摄氏度；上海多云转阴，11到21摄氏度；成都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7到17摄氏度；石家庄阴转晴，6到15摄氏度；保定多云转晴，3到16摄氏度；涿州多云转晴，4到16摄氏度；廊坊多云，4到16摄氏度；宜宾多云，16到23摄氏度；德阳多云，10到22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我们再分享一个神奇的事情，这是对于大部分的欧洲人来说，在三月有一个神奇的日子，早晨一觉醒来呢，竟会发现时间被偷走了一个小时。人不禁会问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法国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呢，将从3月26日凌晨开始进入夏令时。实施夏令时的欧洲国家呢，将于3月26日凌晨2点呢，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变为凌晨3点。这样一来呢，3月26日实际上呢，只有23个小时。法国标准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呢，相差一个小时，变为了相差2个小时。与北京时间的时差呢，则由7个小时变为了6个小时。这些国家的飞机、火车和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运行时刻表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国内呢爱看欧洲体育比赛直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时间变化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的你却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变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作纪念，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剪掉一丝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不眠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王力宏的歌，你想到了什么呢？就一个字，就是帅吧。其实仔细听他的歌，你会发现带了一些美式的口音，他的音色算是很不错，辨识度相当高啊，有一点磁性，当然又有一点清澈婉转的感觉。无论是唱民歌还是流行歌，都能轻松的拿捏到位，特别是 R&B 还有说唱，都有他特别独特的自我风格。无论是用什么唱法来表达一首歌的感情，我相信他都必然会运用的十分到位。唱者用心，听者享受，深深的折服太多人的耳朵了。关键是人家还长得这么帅。一直觉得有颜值的人不需要有才华，那么既有颜值又有才华的话，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活了？听过了这一首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之后呢，接下来用微笑的心情请出王心凌《彩虹的微笑》，让你放松一下此刻紧张的心情。笑一笑， 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对于有一些年纪一些阅历的人，很重要的一位男歌手就是王杰。我相信忧郁的男生文艺的女生都听过他的歌。说实话，如果你没有自卑过，我想你不太会理解王杰的忧郁。如果没有放手过呢，你也不会理解王杰的洒脱。而如果你没有坚持过，更不会理解王杰的勇敢。忧郁呢是天生的忧郁，百年的孤独，洒脱是无奈，是纠结，也是伤害，是年轻的时候自以为是，而勇敢则是一种被迫的勇敢和无奈的悲壮。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因为一场不可能开花结果的早恋，就开始喜欢上王杰的歌了。说到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好意思。后来呢，我就开始疯狂的了解这个人，然后开始盲目的崇拜。可是我现在仍然偏执的认为，可能如果你没有早恋过，大概就不会懂八九十年代流行歌曲里面的那种苦情啊、悲伤啊。懂事之后呢，从喜欢一个人开始，你已经掺杂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了，知道权衡利弊，简单点说就是我们不再单纯了。同时呢，可能也失去了年少的冲动和华丽，而有了一些经历是成熟后呢再也不能深刻体验的。你可能体会不到从一个男人的声音中听到一种孤独的像野兽一样独自面对自己满身伤痕时的那种压抑的嘶吼吧。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早恋也不是坏事，因为会让你读懂某一个特定的年代，那个年代的苦情，那个年代的悲壮，那个年代的忧郁，还有那个年代的王杰。听过王杰之后，继续送上重量级的歌手，来自于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经不所不得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很安息地腐蚀心灵的遗憾， 我甘愿成全了

即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降价了，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除了每年的秋季招聘，金三银四也是找工作的黄金时期。目前呢，阿里巴巴、华为、京东等公司呢已停止对2017届毕业生的校招工作，多数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进行的春招，实则呢是为秋招做谋划，通过招聘暑期实习生的方式抢占明年的毕业生源。22万白菜价、30万青菜价、70万，从罕见变得多了起来。上述人力资源的报价是猎头咨询服务的 Offer 针对2016年互联网校招技术岗位得出的调研结果。对猎头公司而言呢，每年校招 offer 的数量质量表明了各家公司对于整个招聘市场人才供需的判断，当然也是观察整个互联网市场一个窗口。大家早安，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近日，台前县马楼镇一幼儿园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幼儿园接送车不慎将车上一名学生扎死。当地教育部门表示，该县呢没有审批一辆校车，同时呢马家楼12所幼儿园仅出示幼儿园呢经过了审批。此前的肇事司机已被控制，园方已和家属就后续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指出呢，商办类项目不得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途。同日呢，广东省中山市也出台了住房的限购政策。在北京317楼市新政实施之后，新一轮的楼市政策收紧开启，从限购到限贷，从遏制假离婚到遏制炒学区房、商办用房，多地呢接连出台了新政，全面围堵投机性购房，倒逼住房真正回归居住属性。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美国的00后。 今年呢是2017年，美国的零零后当然也到了能够参军的年纪。但是最近美国任务与使命网站刊登的文章认为呢，问卷调查及其各种观察显示，这些美国新一代参军的愿望并不高。当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及其盟友时，这些孩子们当然愿意支持美国增加安全措施，支持使用军队来打击这样的恐怖组织，但是他们呢并不想自己亲自上战场。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进入音乐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易峰的《年少有你》，希望你会喜欢。 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再没顾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比如青春有我。再没顾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今天的节目呢是回归了这个 Nico 的本职工作啊，介绍介绍音乐，我是一个音乐的 DJ 嘛。首先呢我们说到的是小鲜肉李易峰，通过今天的节目你会发现小鲜肉是颇多嘛，女生嘛当然对于小鲜肉那是拒绝不了的。说到李易峰，很多人就说他的演技是备受吐槽，当然我觉得这确实是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吐槽到那么不堪。你看老炮儿，人家就是有提高的，而且我觉得李易峰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别人说他不好吧，他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自己默默的磨练，一年的时间呢大部分都在各种片场，15年活色生香、盗墓笔记、栀子花开、怦然心动、老炮儿、麻雀、接下来的诛仙等等，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有提高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他的唱功。演唱会有很多人吐槽说北京场表现得不太完美，上海场呢据说是发着高烧。其实我个人觉得从一个专业的歌手角度呢，他确实不如一众天王天后了，但是好像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了。2016年湖南的跨年卫视演唱会上，很多人都假唱，但是他是真唱啊，据说唱的还真心不错，因为唱功和嗓音还上了微博热搜呢。微博的博主就说了，李易峰和井柏然是歌手转型演员之后还以歌手要求自己的两位，我觉得这也是颇高的评价了吧。当然我们此刻听到呢他的这首《年少有你》呢也反映了他的唱功。今天呢其实这个歌名我更为喜欢，叫《年少有你》。想想年少的时候哪位明星当年的小鲜肉了，在你的生活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有这么一位，大大的眼睛扑闪扑闪的，他演了一位格格，你想起来他是谁了吗？没错，就是赵薇，这首《爱情大魔咒》好久没有听到了。 昨晚做一个怪梦，传说的阿拉丁复活，偷偷跟我咬耳朵，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 Say be a you I be a yeah I be a you深不其中，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爱神却起恋爱的太空。 Baby 有什么要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节目聊到了男生颜值担当小鲜肉李易峰，女神担当赵薇，接下来呢继续盘点一下男神的担当，就是古天乐了。其实我听到古天乐这三个字，更多的想象出来的都是电影啊电视剧啊之类的，他唱歌真的是不多见，而这首你得到爱不到也算是经典之作吧。 说到古天乐，除了他的演技、唱歌之外，他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慈善。当我们还在打盹玩游戏的时辰，若干间学校已为无数的孩子遮风挡雨，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人说呢，偶像当如古天乐，善良也应如古天乐，当然热诚更需要如古天乐。古天乐给我们带来荧幕精彩的同时，我相信更是大众心目中的典范。作为一个明星，作为一个演员，他无时无刻关注到慈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楷模吧，值得很多的明星啊演员去学习他。听过了古天乐这首《你得到爱不到》之后呢，接下来颇具个性化的声音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摇滚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象征着不死的年轻，那么民谣呢，算是代表生活，歌唱着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的本身，而爵士呢，却是一种情调，对情调呢，有一种慢慢喝，三天三夜也不醉的慢情调，一种迷迭香的暧昧，一种阴天的半醉半醒，用一两个词来形容呢，就是微醺还有浪漫。而莫文蔚呢，她是最细腻的情歌天后，

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2年之后，小龙女吴卓林再次报警，投诉的对象依然是她的母亲吴绮莉。日前的吴绮莉在几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返回住处，新闻里说她头发蓬乱，素颜显得很憔悴。事实上，即使是素颜，你也能看到她是美的，轮廓清晰，身材高挑。如果不是当年赌那么一口气一定要做个单身妈妈，她的人生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缭乱又凄凉。而她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或许是她少了一点知人之明，更少了一点自知之明。她一直以为她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十几年前她怀孕的新闻轰动一时，她知道自己是想要成龙难堪，但对着镜头她却云淡风轻地说她不后悔，并且说我自己啊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我可以照顾好 baby。 我一直对这件事情用平常心，觉得不是一件大事，我的朋友都支持我。以前呢，我不用同父母负责任，现在有了下一代，没有以前那么任性了。这个采访有一个配图，她穿浅色的套衫，戴同色的发箍，手自然地放在肚子上，看上去气色也不错，像是怡然地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那个时候她大概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传说中那种坚强能干打不垮的单身母亲。然而她给孩子起名吴卓林，吴卓越于林，所指何意不言而喻，也使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担了某种不甘承担的使命。一个真正爱孩子的母亲怎么忍心给孩子这样的负荷？何况带孩子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不只要管吃喝拉撒，他的成长路上你还要一路打怪，叛逆期、青春期每个关卡做父母的都不能掉以轻心。像吴绮莉和吴卓林这样的母女更要面对的更多，并不是发个狠就足够的。但吴绮莉似乎并不太懂这一点，比如她和吴卓林同上封面，解释说啊，因为反正总被狗仔拍。但是被狗仔拍和主动上封面是很不一样的好吗？后者更加清晰不说，更有一种能够激发人们猜测的欲望和姿态，人们对他们怎么想比对他们什么样更感兴趣。母女俩瞬间成为了风暴核心，而未成年人吴卓林在整个过程中所承受的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缺乏自知之明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会把任性当成自我放飞，把泄愤当成管教。 吴绮莉的育儿之道一向被人们所诟病，比如在娱记黄彤彤的采访过程当中，吴绮莉提到吴卓林某次不睡觉，他就要吴卓林一直写我不睡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吴绮莉也说到女儿做错什么事，他就要女儿头顶瓷海，两个小时内瓷海掉下来一次，他就要打女儿一次。其他嘉宾听到抽冷气，问他是不是对女儿寄予厚望，吴绮莉居然说不是的，我只是想让她开心就好。主持人杨锦麟表示吴绮莉很不容易，吴绮莉却说她觉得自己比很多单身妈妈都容易得多。这样说的时候，吴绮莉是微笑的，看上去很平静。也许她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她并不是一个能让自己真正很平静的人。事到如今，她也不可能轻易地拥有一份平静的生活，她却不肯正视这一点。每次出问题之后呢，她都想用一个淡定的微笑来解决，却不知道问题依然在那里，而且依然在发酵。上一次吴卓林报警之后，事情很快过去了。很快，吴卓林给妈妈写了卡片，吴绮莉呢也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事实上，有病就得看病，问题就得处理。像他们这样一对母女，同生共长，血肉相连，出了问题，并不是相逢一笑就能泯恩仇的，需要极其细致的沟通。而吴绮莉呢，却通常以一个淡定的笑容，将这沟通都代替掉了。她像一个怕黑的孩子，其实是非常的紧张和脆弱的，但是一直闭着眼睛对自己说，没有黑夜，我不害怕。其实承认害怕又如何？承认自己并没有天然的成为一个好妈妈的异禀，然后用心学习，认真修正，这才是真正需要修复自己和女儿关系的途径。而这也是普通人常犯的错。当生活出现问题，我们常常因为害怕面对，就手忙脚乱地选择那个看上去最容易，实际上最为艰难的路。我们心里未尝不知道自己错了，但还是对自己嘴硬，对全世界嘴硬，去假装成为一个扛得住的人，直到生活本身露出破绽。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林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是人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青山若习惯放

飞机场，发现每天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我是主播 Nicole。 日前呢，受邀来到马来西亚环球转型论坛的马云，与将近3000名来自马来西亚和其他20个国家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一起交流。马云称啊，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但乐观的人呢，总是看到光明，甚至不会抱怨，而抱怨的人呢，正在失去机会。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我们都无法阻止，只是最好的时光也是最糟糕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态度。你的教育、你的背景以及你拥有的经验都令你变得与众不同。你不应该永远跟随着别人走，你应该遵循自己的规则。在此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勉。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